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我们和您一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中度到重度霾转多云，局地有扬沙，南转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部山区有雨夹雪或小雪，偏北风三四级，最高气温14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节目，我是主持人浩洋。今天是4月2号星期一，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四月份新实施的财经和民生政策。首先是静态扫码支付每日有限额，手机扫一扫商家的二维码就可以付款，这样的便捷支付方式已经成为人们的生活日常。不过4月1日起，这种支付方式将出现小变化，比如贴在墙上的静态条码、二维码，由于容易被篡改或变造，携带木马或病毒，为此央行规定，使用静态条码进行支付的，同一客户单个银行账户或所有支付账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应不超过500元。其次是环境保护税将开缴，2018年4月1日至15日是环保税首个征期。环保税的征税范围为直接向环境排放的大气、水、固体和噪声等污染物。在具体征收标准方面，环保税法规定，大气污染物税额幅度为每污染当量1.2元至12元，水污染物税额幅度为每污染当量1.4元至14元，固体废物按不同种类税额为每吨5到1000元，噪声按超标分贝数税额为每月350至11200元。另外跟大家关注一点，就是现在我们交税更加方便了。根据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要求，4月1日起105个办税事项最多跑一次。这105个办税事项清单包括报告类、发票类、申报类、备案类、证明类5大类。另外呢，4月起民航局印发的民航航班时刻管理办法也将正式实施，未来航班时刻的配置有望更加科学有效。其次要跟大家关注的是，4月起乘用车企业迎来双积分管理。双积分政策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积分，另一部分是乘用车企业新能源汽车积分。通俗的说，就是国家设定一个油耗的目标值，如果汽车销售的汽车综合油耗超过了目标值，就要接受处罚。同样，汽车生产企业也要承担一定比例新能源汽车的生产任务。2019年度、2020年度新能源汽车积分比例要求分别为10%、12%。另外，交通部规定，今后交通一卡通一次性充值超过1000元，需登记身份证件信息。此外， 用于互联互通的交通一卡通，应当按照交通运输行业有关交通一卡通标志使用标准，统一使用交通联合标志，并采用全国统一的发卡机构注册识别码。另外呢，北京市不动产登记移动预约系统目前已经正式上线运行，公众呢可以关注微信服务号北京市不动产登记进行网上预约登记。预约本市除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之外13个区的不动产登记号源。到4月30日前，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四区逐步接入北京市不动产登记预约系统。移动预约办理范围主要包括新建房屋买卖、存量房屋买卖、抵押权首次登记三类不动产登记业务。另外啊，清明节马上就要到来了，那么今年祭扫高峰日较为集中，加之小长假、高速公路免费通行及郊游踏青高峰叠加影响，预计接下来将迎来不小的拥堵。那么预计假期日均交通量有可能达到255万辆次，同比增长约 7%， 单日交通量峰值有望创历史新高，达到260万辆次以上。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资深交易人张小青，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 股票行情有涨有跌有震荡， 股市观点，听你听我听大家， 股市大家谈。 今天的市场呢，都是权重股继续走弱啊，但是芯片概念啊，带至整个科技股板块呢大幅拉升。这些沪深两市今日早盘小幅高开，开盘后地产和券商的权重股初期有过一段拉升，带动上证50指数呢涨幅超过 1%， 大盘呢也有所跟进。不过随后随着银行保险板块的转弱，午后呢持续走弱，周期股啊随之全面回落。创业板今日表现亮丽，盘中最大涨幅接近 1%，但到尾盘受权重股的影响也出现了下挫。盘面上大多数板块都是以下跌为主啊，国防军工板块领涨，休闲服务、计算机啊、农林牧副与板块涨幅居前啊，家用电器领跌，银行、食品饮料、轻工制造跌幅居前。题材方面呢，宁德时代概念带领领涨，电子发票啊、芯片概念、集成电路啊受税降税的利好影响的涨幅居前。整个沪市最终小幅微跌 0.18， 创业板指数呢基本持平。蓝筹板块近期持续震荡下跌呢，也是被我们大多数的投资者关注到了这样一个现象。主要是由于今年年初以后呢，各大媒体也好，机关也好，这个机构都对2018年的市场主流方向呢做出判断，今年的高增长将会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主线。那么去年我们知道整个市场的主线是业绩白马，很多的大型的机构他们的重仓的品种呢都是在这些业绩白马股上。那么为了赶上整个市场的节奏，很多机构呢就进行调仓换股，一方面在大量配置啊新兴产业、科技类、芯片类个股的同时呢，也在大量的减持去年至今获利颇丰的蓝筹板块。那么这些蓝筹股自身的业绩状况呢依然是非常亮丽啊，无论是近期啊调整较多的像房地产呀、钢铁啊、包括银行保险、啊、这些基本面都没有问题，主要还是整个市场的一个投资偏好的转换导致的结果。就中期来看，这些品种呢依然是非常具有长期中长期的投资价值。就短期看呢，由于技术形态乃至整个机构从大盘蓝筹股向新兴的高科技成长股的换股的过程、调仓的过程尚未结束，所以短期之内呢应该机会并不会太多。那么作为价值投资者，下跌呢是带来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所以后中期布局的话可以逢低去关注一些业绩高增、今年继续高增长的这个白马股。今年春季一月至三月呢，整个 A 股市场呢应该说也并不是表现很差哈、啊。我们从最近的统计上来看，整个一季度啊，中国 A 股市场里面的主要特征是两极分化。以创业板指数为代表的新兴成长股呢，整个板块录得了9%，接近9%的整体涨幅，居全球各个主要市场的涨幅第一名。 那么当然我们的这个权重股，就正如前面讲到的这个调仓换股的原因，所以整个板块的以上证五零或者沪深三百为代表呢，跌幅的接近5%，那么也不在这个全球是最差的市场之列啊，也就是中等略偏下。那么由于整个市场的一个投资偏好的转换之后呢，作为投资人肯定要跟上市场节奏。那么随着 A 股市场的股票接压数即将达到3500家，所以齐涨共跌的时代呢已经过去了。后续整个对投资者而言应该充分的去把握这个2018年新兴成长股的一个机会，在这个中国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收益。当然由于新兴成长股自身在成长阶段啊，到底最后能成长成什么样呢，也是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所以针对个人投资者而言呢，可以尽量配置一些比较明确的成长股，例如说像创业板啊，里面的创业板五零啊，整个一些比较好的成长品种。当然如果说自己实在是缺乏鉴别这些能力的话，也可以去投资一些中小创的一些 ETF 基金。那么这样的借助机构的判别能力呢，能够赶上市场的节奏，在2018年呢同样获得比较好的收益。 好的，感谢张小青。接下来我们的另一位节目主持人香露将对话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高级投资顾问程建新，和他一起讨论航空股的近期行情。 好的，浩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接下来我们要请入今天的现场嘉宾，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建新您好。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马上就要过这个清明小长假了，不知道各位朋友的出游有没有安排好。那最近的这个航空股也是我们着重关注的焦点。 没错， 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航空股啊。我们先不聊近期哈，我们聊一聊历史上航空股的这个走势哈。著名的股神巴菲特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航空公司的股票是投资者的价值陷阱。可是在2016年呢，他却自己打自己的脸，大举增持美国航空股。到当年底，他有93亿美元市值的航空股航空公司的这个股票。 没错。 你怎么看这个事儿？ 是这样，首先啊，咱们先这样说，人家知错，人家大股神，对不对？人知错能改，人确实是这么个一个很好的表现。刚才主持人也给大家说了，对吧？他们之前没看好，之后又发现逻辑有所变化。其实这种投资的，咱从方法来说，我是非常认同的。但是咱们从这件事儿来看，之前我觉得巴菲特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整个航空业的发展还是当时的那种状态。但是随着我们整个一个经济的一个不断向好，或者世界经济向好，或者说咱们一些社会形态的一些转变，其实航空股的价值是之前他说的没有错，但是随后来说我们的整个行业的一个发展或者一个变化，一个投资逻辑有所改变。所以他也是，我认为巴菲特也是确实看到这一点，他也是知错能改了嘛，对不对？咱们也需要向他学习，他做了一些增持。 美国啊，有一个电影叫《华尔街》，他就描述过这个美国资本家和蓝星航空之间的故事。上世纪90年代，经过破产和兼并重组之后，美国的大小航空公司，从234家整合到只剩30多家。全球前10大航空公司瓜分97%的市场份额。 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因为说咱们从一个行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历程来说吧，确实是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些，慢慢的我们优胜劣汰，对不对？通过不管是通过什么样方法，还是兼并重组啊，或者说直接就是一家做大，把其他的一些小的公司做淘汰，其实整个非常符合我们一个行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形态。所以说也是通过了这么样的一个历程吧，我们这行业也是慢慢的发展起来了。因为刚才像您说的似的，我们其实就当时就是从前以来，或者说一段时间之前吧，其实从航空这一大块来说，其实能看到天花板在哪儿。所以说对于我们的行业内的公司就会出现了优胜劣汰的这么一个淘汰的一个情况会出现。那也就是说对应我们之前巴菲特说来说，它会是一个我们去投资感觉上有价值，但是你的公司有可能在我们能看到天花板的时候，而且在行业里边众多的一个企业在里头，哪一家公司其实价值其实没有这么大，但是通过行业的不断的优胜劣汰，把我们的公司数量不断的减少，那 蛋糕还是这么大，但是我每一家公司其实因为中里面的分的人就逐渐减小了嘛，那公司其实能看到的一些价值的一个提升会慢慢的起来，再加上我们的整个一个行业来说吧，蛋糕在不断被我们在慢慢的在做大，所以说一些公司也是慢慢体现出来了一些投资的价值。 好，其实这个呢和很多行业都一样啊， 没错没错， 竞争者少了，需求还那么多，或需求还在增加，那么自然你的日子也就好过了。 没错没错，就是这么个道理吧。 好，在这背后呢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市场的因素，一个是政策的因素啊。 没错， 那自然美国呢它这背后啊也有一些政策的因素，比如说1978年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航空业放宽管制法例，政策和经营管制放松了，政府之在这个航线准入啊操作上哈、啊，它设定一些这个要求，热门航线和黄金时段可以竞价招标，谁有能力谁有效益谁就飞，所以说哎带来的就是市场格局的这个调整哈、 啊。没错。 好，那这是股神的观点啊，股神刚才建新也说了，他在当年做出的那个决定是对的， 没错， 那并不代表他一直要遵守这样的一个操作的思路。 没错， 形势变了我们也得跟着变哈、啊。 没错没错。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国内的航空公司的股价啊会受哪些因素的影响，或者说呢航空公司它的业绩会受哪些因素的影响，我们一个一个来，把这个类别先说出来，好吧？ 对，咱们是这样，咱们现在是应该是一个就是，说的两大类吧，一个是受到我们一些，比如说像它的一些就是它的自己的一个成本啊，比如说像，汇率的问题，这是一大影响航空公司一个就是我们原油价格的问题。 好， 就 我们一个个掰扯清楚啊。 嗯。 航空公司他们为什么会受汇率的影响，为什么会受原油的影响， 油价的影响，咱是这个其实我觉得朋友们应该很好理解，因为他飞机嘛一飞就耗油，咱们说的我一朋友其实告诉我一个最大的一个就是让我很认真的有事啊，就是飞机一起一落就大概咱们这我这一个好像是说的夸张点那个小城市的一年的汽车用油就用完了，所以而且他大部分的一些他就是他这也是他的一个就是一个产品嘛，他大部分产品都是靠油，就是耗油，就是这东西就是他的一个支出了，成本就是在这里头，这是一个咱们能很好理解一方面。那另外一个汇率就是他一些做国际结算会受到很多的一些影响，还有一些在它的汇率也是跟油，因为咱们那个买油嘛用美金去买的情况下，其实汇率一些波动也会对它的油这一块的成本也会有间接影响，所以说这两块对于航空公司的一个成本端来说是影响非常大的。 嗯，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这个历史走势啊，在人民币升值的时候，对航空公司是利好， 没错， 但人民币升值对很多公司都利好啊， 没错， 我们来再分析分析啊，人民币升值为什么对他们是利好。 人民币升值嘛，就算咱们去做结算的时候，咱买的油就稍微花的钱就少了，对吧？或者说咱们做国际结算的时候，就稍微的，就感觉就好一点。其实很简单，或者说我们人民币升值之后，我们的那个在美元那边，就是以国外币种结价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会多赚一些的那么个事情。 好， 所以这就是一个间接，这说间接也是间接，说直接也是直接，这么这种利好的一些问题在这儿。 好啊，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啊，这个自从今年的这个过完年以后啊，人民币其实是往上走的这个趋势啊， 没错。 可是呢，到这个三月底的时候啊，航空公司的股价可不是一直往上走的， 没错。 所以它还会受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啊， 没错。 哎，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啊，汇率也好，油价也好，还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那这是我们咱们从本身来看，就是它的一个影响。那另外还有一个，比如说对于它来说，它是其实航空公司也是一个提供服务嘛，对不对？那提供咱们从它的业绩拆分来看啊，它是还是就是，再说通俗点就是咱们运客人，把一个劲儿把客人从这儿运到那头，是它收入的大头。那其他就是剩下就还有一些运货，其实，但还是说还是大头这一块吧。那从咱们知道它运人是它的收入大头，那运人的一些上座率啊，那些我们的一个它今年能开多少条航线呀、还有说，那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的票价定多少钱，其实这三个是他从服务这一块，就是他收入最大这一块能看到他影响他的这么三大分支吧。 刚才那些呢 实际上呢是一个宏观层面的。 嗯， 下面这些呢其实涉及到运营层面了。 嗯， 就是它能开多少条线。 对对对、 啊、每一个航班能不能坐满。 对对对， 以及 票价多少钱， 卖多少钱。 对对对，这全是它影响。说因为这些东西其实也挺好理解，对不对？这些东西这就是这它这些就是你的服务嘛，你服务卖得出去，对不对？服务卖多少多贵，有多少人愿意接受你的服务，就是很影响一个公司的一些业绩的。 我们知道去年年底的时候出台了一个政策、嗯、就是国务院批准民航国内航空运输价格改革方案，首次把94条航线的价格管制放开，交由市场定价。 嗯、 所以说看去年的这个年底的航空公司的股价还都是一路上扬。 没错、 啊、一路上扬。当然也有这个季节性的这个叠加因素等等啊。 嗯。 那么这个改革实际上带来的是哪些利好呢？ 其实咱们刚才就说这是就是影响了我们其中一个分支里面，就是票价。 嗯。 咱们刚才其实很就是咱们就掰开揉碎和大家说啊，就是他放开了管制，就是说国家之前会定了一个说你这多少钱多少钱你不能超多少钱。那现在不一样。现在说如果说一些热门的航线，对不对，大家都在飞。你贵了吗？比如说我原来100块钱，现在原来管制是你最高到150，现在没有了。咱们说的就稍微极端点，我400块钱了，那你比原来多了300块钱，那直接反映到了航空公司就是一个确实的收入，这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利好。 嗯，以前我们消费者啊总幻想就是价格管制放开之后啊，企业会竞相的低价竞争， 嗯， 最后会发现他们都一起涨价。 没错，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但是。 好的现象，这看你从投资的角度还是消费的角度。 对，是这样。为什么说是好的现象？因为大家是做了一个，这是一个市场上竞争的这么一个结果， 嗯， 对吧？那为什么说好现象？说明我们这个市场上本身是这个在没管制的情况下，你的是被压制，但是我们市场上的平衡点是往上升的，所以航空公司在往上走。其实这是一个经济的规律。当我们往上走的。如果它不放宽啊，它有往上走就往下降，这自然就是那个经济规律出来之后，其实是一个良性的循环。那政府一直压着，其实对一些公司来说，比如说咱们刚才说，就是有这个行业里面有一些，比如说像一些小公司，其实它也在那儿，那儿进行一个存活的状态，对吧？那但是有一些公司，它其实我们就是随着现在咱们一些就是生活越来越好，其实咱们不想。去，我们需要有一些差异化的一个服务， 嗯， 没错吧？我们希望我们花多的钱去享受好的服务，不希望说大家都在一个篮子里面待着。这样，我们票价提上来了，公司有了一些盈利，它会更好的改善这个服务。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良性循环。所以刚才为什么说，哎，有像一项臆想思维说，为什么涨价我还好这么一个原因了？ 好， 这样。 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要和建新来聊一个话题，就是都说这个航空股是一个周期性的股票啊， 嗯嗯， 它不像某些这个食品消费行业十几年的这个股价是一个斜率，是一个这个斜坡上涨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哈， 嗯 啊，你怎么来看？包括这次的这个价格改革对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和高铁的竞争，包括呢中国这个消费人群的这种分化，对它未来的走势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些我们在广告之后跟大家来分析，稍后见。

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我们和您一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中度到重度霾转多云，局地有扬沙，南转北风4级左右，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部山区有雨夹雪或小雪，偏北风3-4级，最高气温14度。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建新您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不知道清明期间哈，你打算出游吗？打算坐飞机出去玩吗？ 玩是肯定玩的，但是肯定不会在清明去，但是飞机出行肯定是我一个首选的一个方式了。 好， 嗯， 那按照以往的这个历史走势的话哈，在这种假日前夕，航空公司的股价一般会什么样的特点呢？ 是这样，肯定随着一些假日前夕，我们知道那个出游的旺季就来临了嘛，所以一般航空公司会有一些股价的一些随着假日来说这一波叫热度的炒作吧，是这么一个走势的。 一般会提前多久？ 一般就是一个月左右， 嗯， 就这么个大概的范围吧。 也就是说，如果不出现其他的因素的话，假日来的时候可能也是它停止。 对对对，就是说咱们一般就是说我们做一个提前的一个这个预期嘛，假日来之后其实往往是它的一个股价说就是这一波的阶段性的一个高点，是这么一个逻辑。 但你看我们这个航空股啊，在假日前夕这一个月3月份它是在下降的。 没错，是这样。其实随着我们说一些政策的一些出台，我们认为最近的航空股的一个投资的逻辑其实不像之前那样的说，我们就是还是说有一种周期的这么个感觉了。 嗯， 那为什么咱们其实也是做一个拆分啊？我们发现现在是国航、东方还有南航，其实是三家基本上是分了我们全部的一个份额。那现在随着我们比如说一个票价的一个那个改革呀，其实也是慢慢会出现了航空公司已经脱离了就是以前说的一些周期的这么属性，会出现了像我们。就是那种白马股的一样的那种投资的逻辑在里头。 好，现在我们先说说他们以前为什么有周期的属性，是因为这个大家出行的特点是周期性的，还是因为其他的因素干扰因素？ 一方面啊，是有了一些就是说像那个像我们出行对吧，因为我们知道每一年出行会大量的带来了我们那个航空的一个就是票价的一个问题吧，就是说收入会增加，再加上一些国家的一些政策，就是刚刚咱们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就是票价的一个限制的这么一个问题，造成了我们说航空公司吧它有一些就是周期这么一个属性出现。那随着说一些那个票价的一些政策的改善，再加上我们看一些对于航线的这么一个整点率的这么一个规定出来说，它在慢慢规范着我们这个行业。但是它所造成的因素就是票价起来了，对不对？刚刚咱说有可能说我票价会 往上升，但是说大公司会通过它的别的，比如说像服务啊，或者说它的一个影响力，会让这个市场去接受这个票价。那这样来说，其实就体现出了一种说价值投资这种状态，就刚刚跟大家去说的似的，我们愿意去为好的公司去付更多的钱，好的公司拿到了更多的利润，它会再不断的提升我们公司的一些产品。其实跟我们比如说像家电呐、啊，或者说像一些食品饮料的一些这个行业的规律，就有点相近了。所以说现在也是投资逻辑有点慢慢的一些转变，是这样的。 嗯、好，如果我们把时间哈、啊、拉到这个去年底的话哈、啊，那么有一个国内的私募大佬啊，他呢开始增持咱们某航空公司的这个 H 股啊，增持了不少，这背后的逻辑，当然可能他有他的分析，但是我们也找到一些看好中国航空股长线投资机会的一些思路的文章啊，比如说把中国和美国进行对比。首先是国土面积不相上下，但是从通航时间来看，中国是 76.5 万小时，这是一个2016年的数据啊。美国呢是2330万小时，中国足足是美国的这个1/30，它是这样。那人口呢，中国人口是美国的 4.3 倍，这是一个落差，是吧？ 没错。 当然美国的人均收入比咱们高很多，是吧？美国的人均收入是中国人均收入的3.7倍啊。但我们都知道，收入越高呢，对于价格的敏感度就会越低。所以说，我们其实对价格的敏感系数还是挺高的。 没错，没错， 这是实实在在的啊。但是依然也有这个差距。此外呢，就是中国高铁的这个发展，高铁的发展有目共睹啊。根据中长期铁路网的规划，到2025年我国铁路网规模会达到 17.5 万公里左右，其中高速铁路是 3.8 万公里，中国高铁里程十年翻一倍。那么对航空的影响大家也都知道，专家说受高铁影响的航线，中短程航线占40%，中程占近40%，剩下的是远程航线。那短程航线受影响是比较严重的。最近这几年，民航国内全市场的年均增幅大概是10.6%啊，这整个盘子的增幅大概也就这么大。那么已开通高铁的航线的增速只有1.9%。 这确实是。 所以说你能看到高铁开通对短线航空市场的这个影响。所以说未来的航空市场，有人说呢，发展是趋向于这个中远程啊。所以你比如说民航，中国国航呢，他们曾经表示过是受到一定的冲击，但是短暂下滑之后呢，又迅速的回升。所以呢，乐观的观点是影响有，但并不是很大啊，并不是很大。另外呢，来看整个这个出行包括旅游市场的影响啊，这个数据是这样的。13.5旅游业发展规划是这么说的，13.5期间旅游总收入年均增长 11%， 旅游直接投资年均增长 14%， 城乡居民出游人数年均增长 10%， 啊，到2020年旅游市场总规模达到67亿人次。其实这个数字啊，它是年均的一个数字。如果我们要再看到这个去年，比如说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也好，或者是这个十一也好，以及即将到来的这个清明也好，那么这个增速应该是大于10%的。 没错没错、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是不是未来中国的航空市场总体向好呢？所以有一些机构投资者已经开始在去年底的时候，加上刚才所说的那个利好，开始布局了呢。 这些确实是这样的，咱们从一个总趋势来说，刚才您也是通过这么多数据给大家去分析了，是吧？但是我觉得投资者会关注一些说，刚才您说的一个问题就是高铁是什么一个情况啊？ 是 这样，其实我认为整个航空业和我们高铁其实面对的一些客户群体其实还是有区分的。就像咱们和对标一些美国来说，我们的 不管是说从飞行的一个时间啊，飞行时长嘛，或者说我们一些收入来说，其实都有划分。那我们飞机来说啊，我们也是在不断做改变，比如说我们像一些政策要提高准点率啊，对不对？因为咱们做一些草根调研去问说你为什么有时候会选择坐高铁啊，其实很大的一些原因啊是说，哎呀，我坐飞机有可能晚点，我坐高铁我有事儿，我能保证那个我能坐高铁能到，这些原因会造成了我们其实感觉上去高铁这块增幅会比飞机要大，尤其是我们是短途来说吧。那这样的情况下，随着我们整个航空业的不断改善，会说我们目标的一些人群会有，因为和高铁确实有区分。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会两边会呈现就是瓜分的市场的面对的是不同的，但是我们还会保持原来那么市场那么多。那但是呢，随着我们的人均就是收入不断提升吧，一些高再加上我们的准点率提升，一些高铁的用户还会不断去转化。但是您刚刚说的那一点就是说，短程确实坐高铁现在发展挺好，那短程这部分又会被高铁吸引回来，所以说这两方面其实在存在着一个人员流动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整体在这两个方面说不会有什么一个竞争的会被我们去担心。那这两个忧虑消除之后，就是看我们整个大趋势。大趋势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那咱们脱离一些官方的说法，咱们做也是会有一些草根调研嘛，就是还是就是说现在一些说咱们说90后对不对，或者80后90后已经成为我们市场现在消费主力了，他们其实还是会选择一些舒适的出行方式。那而且是比如说拿咱们旅游来说，国际游也会成为一个大量选择的方向，而飞机会成为一个首选，因为咱高铁现在无法达到，而且是也是对应您刚才说的是一个中长程的。所以说从航空业的发展来说，我们首先内在看到了一些对行业的一个由于政策面给它做向好的一个规范，那从外在来看，我们的人数其实还是在不断上升，不论是说从高铁流回来的，再加上我们国民收入提高想去多运用这个航空的一些出行方式的，再加上我们对标美国的这一些空间来看，航空业在未来的一些发展其实已经逐渐的走成了一些就是非周期性的一个就是还是向上斜坡的这种状态的这么一个行业了。 好，所以金星还是很看好未来航空业的发展的。 没错没错。 啊，这个看好相当乐观。 没错。 我这有一个数据啊，就是有人做过一个简单的测算，航空票价提升 10%， 税前净利润大约能提高一倍。这是以某航空公司的这个某上半年的年报啊所做的这么一个计算啊。这是票价对于它净利的这个影响啊。那还有一些研究呢会研究油价波动 5%， 对于这个航空公司净利润的这个影响，以及这个美元对人民币的波动啊，如果是 1% 对于这个航空公司啊净利润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这么一来看呢，其实南航、国航和东航他们每家所受的影响是不太一样的。 没错。 不太一样的。那所以如果说我们要在这些公司当中去选择我们投资的这个标的的话，我不能都买啊，是吧？ 没错没错。 那么应该怎么来判断啊？我们不能都看这么多的细的数据，有没有一个更稍微简单直观一点的方法？还是先说这个大的国有航空公司啊，一会儿我们再说那些民营航空公司。 是这样啊，咱们先从整体看，我们发现这个三家大公司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汇率和对油价的敏感度越来越低了。 这个你说的是对的。 对。 15年、16年、17年这几个数字，不管是油价波动还是美元对人民币的波动受到的这个利润的影响的这个绝对数字都是在降低的。 对，这就是我们发现就是这是一个就是龙头的特征了，其实很明显出来。但是说就是咱们去就是说还是要投资嘛，就像您说的是咱三家 我还买一个更便宜的嘛。 对，这个是我觉得是还是要看业务的发展形态吧。比如说国航我认为非常好，它除了一些它还在比如说它一些什么免税区啊 的建免税商店的一个建设呀，对吧？因为我们看到三家航空公司其实说是在瓜分着不同，就是三整个我们一个蛋糕的三大块吧，但是它还是有一些自己对应的或者说固定的人群在里头的，所以说你去挤压大家是有可能这今年你多今年他多或者今年他多今年你少的这种状态，但是三家还是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所以说在这个期间我们还是希望看公司有没有对未来的一些规划，或者说它有一些相关的业务的一个产生，这是我认为啊，去看这家上市公司，就是看这家航空公司之外需要的看点。比如说像国航，我们了解比较多，最近它对一些免税店的一些布局啊，这一块就会它成为它公司的未来的发展的一个亮点。这是我们去投资的这么一个点吧。 就是，建新的意思呢，就是在整体业务上来说，就是大家你追我赶的一个态势。这个呢，也很难做一个精准的预测。 没错，没错。 要看它的亮点。 嗯， 要看它未来的一个重心会有哪些新的领域，是不是？ 没错，没错。 嗯，包括呢，就是他们所运载的这个客人， 对， 大家的这种喜好，比如说吧，咱打个比方，前些年可能去日韩的多呀， 对 吧？或者是去东南亚的多呀，或者说去哪儿的多吧，它的这个相应的航线，它还是有所侧重的。不是说所有航空公司都在这个航线一开始的时候投入了足够多的运力。 没错。 那之前占据比较大份额的那些公司，就可能会相对来说有所受益啊。 嗯，没错。 这也是一个趋势啊。 对对对对对。嗯，这个就属于其实就是咱们说的是，就是刚才您说的吧，你追我赶，今年你热了。就是比如说今年日韩又热了，明年没准这欧洲又热了，你哪家公司其实你提前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是等于说一个市场的问题，你不太知道说我这家公司比如说这家航线多，这家就起来了，这是一个 它是受的因素很多， 对，随机性的概率比较多， 政治的呀，外交的呀， 没错没错， 包括像时尚的呀， 对对对，所以说这是你要说还是说，如果咱们去看，咱们一直在说嘛，要有就是你要看明白这种东西，就我认为属于说不确定因素，你看不明白，那还是看一些，因为有龙头嘛，龙头其实你要去掌控，就是有一种能掌控这个市场的一种方式，看你别的新的一些业务有没有说亮点，亮点在哪儿，是不是有确定性的，这是我们投资的一个方向吧。 嗯，好。当然航空公司的股票它其实也受到很多突发事件的影响。 嗯。 比如说啊，咱们复盘来看的话， 嗯， 美国911事件之后。 对对对。 那几天对航空公司的影响是不小的。 嗯，其实挺巨大的吧。对对对。 是。所以呢它也会受到一些这个黑天鹅事件的这个影响啊， 嗯， 当然也包括其他。那你说这些因素如果说我们在投资的时候是应该怎么来看待呢？ 这些因素吧，我觉得还是抱个理性的一个，还是就跟咱们一直在说的似的，就是比如说咱们上一期说过那个贸易摩擦这种事情，它有它打下来，你对公司基本面要是没有改善的话，打下来就是机会。 嗯， 因为这种黑天鹅事件，咱们也是说分享过嘛，一是情绪性的问题，它情绪性的问题，它会把所有的公司先全部说先进行一个就是情绪性的一个释放，那其中必定会有错杀的公司，会有咱也就是说稍微极端点是会有正确杀掉的公司，但是说对于错杀的公司，我们的投资理念或者对于基本面的研究如果扎实的话，这确实就是我们的一个新的价值的一个就是去关注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点。 嗯， 这样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吧。 我们再来看看民营公司啊，民营公司也有一些这个上市公司啊， 嗯， 比如说这个春秋航空啊、吉祥航空啊等等啊， 嗯， 那在这个大的航空公司，他们的这个份额越来越大的一个背景下，他们未来的走势会怎么样？ 他们的未来走势其实是怎么说呢？叫没有。像是就感觉出来这么悲观，因为毕竟大家是人群不同， 嗯， 对吧？因为咱们知道春秋航空就是咱们对标国外，其实就是一些廉价航空，咱们去上面也能会体验到，就我第一次做的时候其实就是有感到熟悉，但是也是 觉得还挺好的，就是它上面水其实都要钱。咱们其实以前对于我的认知来说，哎，上飞机水不是应该都免费给我的吗？这样非常好的原因就是有一些因素造成我们需要做廉价航空这种需求，但是对于一些那些咱们说的那些大公司，它是没有给你提供这样的一块服务的，等于说就是人家等于说人都做大面去了，这种小的事情人家大公司不愿意做，但是这些东西有没有需求，有，所以说这些民营公司像春秋航空这些廉价航空这些东西还是有一定它的市场对应的份额的，所以说和你那些大航空公司所面对的人群是不同的。 嗯， 对，这样所以说他这个公司说咱们看啊，未来发展说你发展空间多大，它不一定会有咱们说大龙头里面的发展空间那么就是涨幅弹性那么大，但是它会有自己固定的这么一群人会就支撑你的。因为咱们比如说啊，从高铁会转用坐飞机的这些人有可能不是因为说我收入上去的，确实我有坐飞机的需求，但是我不想付这么高价的飞机票怎么办？或者咱们价格开放之后，那你会选择一些廉价航空，那这一群人还是有一些群体的，所以说对这些民营航空公司其实他们还是有发展空间在这儿的。 嗯， 是这么一个逻辑嘛。 嗯，那么会出现分化吗？或者是说他们的这个股价的表现会跟其他的航空公司出现共振吗？同步吗？ 共振同步的就是会有共振，但是比如说人家有可能出现大涨，你的涨幅比较低，那这种情况下会就是会根据一些板块的因素吧，会同时出现一些同样的走势，但是说我们从空间来看，我们还是觉得是这些龙头的公司去能看到空间比较大，但是说共振还会有的，因为毕竟刚才说的就是我们所面对的一些就是面对的客户群体是不同的嘛。 那从这个长期来看的话哈，他们这种收益会跟其他的一些热门的板块比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差异呢？比如说现在很热的这种新经济板块是吧，包括这个一些中国制造的，包括一些高科技企业的哈，包括一些这个消费啊、医药啊这些，他们这种龙头公司每年的这种涨幅，其实仔细来看哈，年化来看的话，这个净资产收益率都是在15%以上的啊，这样一些公司。那么航空公司的股票，他们从长期来看是一个什么样的收益呢？未来啊，我们说未来。 是呗，咱从长期来看，肯定就不如一些新经济的公司的这么。就是收益快啊，因为咱们这，但是说我们从走势来看，它是走了一种平稳的一种上涨走势，它适合一些 适合什么样风格的投资者？ 你拿得住， 嗯， 对吧？因为它的，咱们从刚才几点分析来说，我未来的行业发展是在那儿的，对吧？你得拿得住，这是一个你要耐得住寂寞吧？说白了，那你对于刚才您说那些新经济公司说，现在市场风头也在那儿，从最近的一个风格，从市场最近的风格也是在那儿，所以说它在短期的收益，会你就是咱们感官上，哎呦，我这感觉哎，比如说涨幅又好几个点，但是作为航空公司来说，那你从拉长了看，你涨幅不一定很快，但是它是一直往上走的。那这些公司的。就是航空这一块啊，你的还是虽然说我们已经认为它已经变成了一些白马股，会脱离了周期属性，但是它对于一年四季中的那些属性的一些概念性的炒作还在的。那这样您就是看您的一个您的就是对投资的一个喜好嘛。你要说感觉特一看就好几个点的收益就特别爽，那其实航空这块不太适合您。 嗯， 但是如果您赶上个季节性的，比如说有旅游要来了。这块您可以参与一把的这种感觉。 嗯，当然这个它的股票也和其他股票一样，也会始终围绕这个它的价值波动啊，涨多了也会跌啊。 没错。 比如说到了这个传统该涨的时候，为什么不涨？可能也会受到就刚才 多种因素的影响， 金星所谈的多种因素的影响哈。那今年呢，可能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啊，一个变量啊，就是这个油价的问题哈。今年的油价现在应该来说，也涨了不少了。 没错。 虽然说在历史 的高位比起来还是跌了很多，但是呢它也是在爬坡的一个过程。 没错。 那么你认为这个油价在今年的这个上涨哈、啊、会对航空公司带来哪些影响？ 今天就刚才咱们也从成本端去分析了嘛，因为油的这个成本是它飞就是航空公司成本的一个很大的一头，对吧？那它的一个上涨是必定会对我们航空公司来会它的整个咱们最从最基本来说对它的一个盈利会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是我刚才也会说过一个问题，就是一我们的大的龙头这些航空公司其实它的一些溢价对于咱们客户来说，他溢价能力其实已经很高了，他们有完全足够的能力去抵消到我们油价上涨所带来的对于他的利润的一个波动。 嗯、 那这点咱们其实也听着也挺心塞的，是吧？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就是我们对一些票价的一些放开，其实它也是在慢慢的抵消了我们对航空公司说对油价这么一个波动。嗯、所以说刚才咱们也看到一件，就是越来越对油价波动的反应其实是越来越小的。有没有影响？肯定是有的，对吧？但是说对于它整体的一个反应的一个幅度，像不像我们之前说油价上涨所带来的影响幅度，我认为肯定是小的，影响肯定也是小的。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核心观点啊，建新的核心观点就是说，航空公司已经越来越脱离周期属性啊， 没错， 它自身的这种属性会越来越强啊。我们的今天节目啊即将进入尾声啊。 嗯。 最后呢我们来回答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刚才你们聊了很长时间的这个周期股，那周期股应该怎么把握好这个投资的时机呢？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是这样啊，那个周期股这个东西吧，其实因素就咱们从大的一个投资逻辑上来看，其实你如果咱们要投资，其实到行业的一个周期景气度的拐点是我们想进入的一个最佳时期，对吧？然后呢咱们这样才能享受到一个就是整个一个周期复苏的这么一个完整的过程。 哀鸿遍野的时候你就应该考虑杀入了， 对吧？ 是吧？ 对，这是我们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 嗯， 但是这种状态其实不适合我们散户进行去介入的。因为咱们一直会有一种观念，就是哎呀，当这个事件说众人皆知的时候，我还有没有能力去介入，或者我介入是不是已经到了尾声了？这个东西给就是对于咱们一些个人投资来说 很难判断。 对，我千万记住不要怕这种事情。 嗯， 为什么啊？因为一般说机构咱们说很就是很抱歉和大家说，你跟机构是比不，咱们个人投资者跟机构比不了，而且机构的投资的逻辑、投资的时长也许是三五年这么个长，或者三五个月，你是没有办法去赶的。我希望大家是你赶到确定性的那种方向去走。所以说周期股你不要去找景气度拐点，你是找不到的。那你一定是你能看到的都是众人皆知后的这种状态，但是众人皆知后不要怕，你还能赶上这一波，你吃到这一波就 OK 了， 就是吃中段就行了。 对对，吃到这一波就 OK 了。所以这个是你怎么一个点嘛。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如果说有一些周期的行业你踏错节奏了，你有可能会出现三五年都在套在里头，三五年有点夸张，很长一段时间去套到这里头了，这就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说这就是千万不要踏错节奏。 那如果我们用定投的方式来进行买入呢？ 这就是跟您说的，这有可能你就是刚才说的极限一点，你踏错一个周期会一年两年，就一年到三年这种状态，或者说长一点就三到五年。定再对于咱们个人投资来说，你再怎么定投定力，反正也是不太能拉到这么长的。 嗯，好，非常感谢。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安区科技园区管理室主任。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107.3 AM 幺零二六。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